你好，我是宝玉。今天我想与你讨论一下关于技术债务的问题。做开发的同学呢，对以下场景应该不陌生。为了赶项目进度，单元测试代码呢就来不及写了，打算以后再补。随着需求的变化，原本的架构设计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新的需求，但是呢又不想对架构做改动，于是呢就绕开架构设计，增加了很多代码。一个旧的系统啊，没有文档，没有初始，技术老旧，难以维护。这些问题呢，如果没有及时修正，就会导致代码臃肿，系统效率低下，难以维护，也难以新增功能。有一个很形象的名词叫技术债务，就是用来形容上面这些架构啊，或者是代码上的质量问题的。所以今天的课程呢，我将带你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技术债务，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怎么样来管理技术债务。我们在学习项目管理金三角的时候呢，有一张表示软件质量跟时间成本范围关系的三角图，也特别解释了为什么质量要放在三角形的中间，因为质量呢往往是其他三个因素平衡后结果的体现。那范围不减，成本不增加，还想节约时间走捷径，就会影响到质量。这个质量啊，不光是产品的质量，还有架构的质量和代码的质量。这种对质量的透支呢，就是一种债务。而技术债务呢，就是软件项目中对架构质量和代码质量的透支。技术债务呢，确实是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让你意识到它是和成本挂钩的。而且技术债务呢，也有金融债务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有利息，再比如说技术债务呢，也有好的一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技术债务的利息。债务的利息呢，就是在后面对软件做修改的时候呢，需要额外的时间成本。假设我们做一个项目，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架构良好，代码整洁，添加一个功能可能需要四天的时间。随着项目的不断维护，因为走捷径呢，积累了一些技术债务。这个时候啊，开发一个同样复杂度的功能，可能就需要五天时间了。这多出来的一天啊，就是技术债务造成的利息。因为你需要时间呢，去梳理现在臃肿的代码，以及呢，找到合适的位置去添加代码。修改代码之后呢，还有可能导致原有的系统不稳定，你需要额外的时间呢去修复系统不稳定的问题。当然了，技术债务呢也不一定都是坏的。现实中啊，如果是贷款买一辆豪车，一方面呢你要支付利息，另外一方面啊车子一直在贬值，这不一定是个良性的债务。但如果你贷款买房子，你虽然支付了利息，但如果房子一直在升值，那么这个债务呢其实是良性的。在软件项目中呢，也经常会刻意的欠一些技术债务，提升短期的开发速度，让软件呢能尽快的推出，从而抢占市场。还有像快速原型开发模型，通过欠技术债务的方式呢，快速开发，快速验证。如果验证不可行，甚至于这笔技术债务呢都不需要偿还了。但技术借债呢也一样不能是无限制的，因为你借债越多啊，利息越大，当收益抵不过利息的时候呢，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导致开发效率低下，进度呢难以保障。所以啊，对项目中的债务，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有哪些技术债务，以及它给项目带来的收益和产生的利息，这样啊才能帮助我们管理好这些债务。那么技术债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现实中啊有人负债累累，那么多半有几个原因啊。这个人呢，他对债务没有规划，或者说生活所迫不得不借债，或者是为了长远利益而临时借债，或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欠了很多债务。其实啊，技术债务产生的原因也类似，所以《重构》这本书的作者呢马丁把技术债务产生的原因呢分成了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就是轻率的还是谨慎的，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两个维度啊正好可以划分成四个象限：轻率有意的债务，谨慎有意的债务，轻率无意的债务，谨慎无意的债务。轻率有意的债务这个象限呢，反映的是团队呢因为时间成本的原因故意走捷径，没有设计，不遵守友好的开发实践，对债务呢也没有后续的改进计划的情况。比如说不做设计，直接编码，后期呢也没有打算重构代码，或者是团队成员以新手程序员为主，没有足够的资深程序员指导和审核代码。这样产生的债务啊，短期可能还好，但是因为技术债务的会一直累积，会导致利息呢越来越多，最终带来的负面效果呢会越来越大。 谨慎有益的债务这个象限呢，则反映的是团队呢清楚的知道技术债务的收益和后果，并且呢也制定了后续的计划去完善架构和提升代码质量的情况。比如说为了尽快发布产品，先采用快猛操的方式开发，后续呢再对代码进行重构，这样产生的债务啊，因为能及时偿还，所以既可以短期有一定时间上的收益，长期呢也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轻率无益的债务呢，这个象限啊，反映的是团队呢不知道技术债务，也不知道要后续还要偿还技术债务的情况。比如说一些开发团队对于什么是架构设计，什么是好的开发实践一无所知，代码呢一团糟，这样产生的债务呢是最危险的，因为既没有得到技术债务的收益，还要偿还其产生的利息。谨慎无益的债务呢，这个象限啊，反映了团队其实很重视架构设计和技术债务，但因为业务的变化呢，或者其他客观原因的因素啊，造成了技术债务的产生。比如说最初设计的时候无法准确预测后面业务的发展，随着业务的发展呢，设计无法满足了新的需求，这样产生的债务呢在所难免。但如果能及时的对架构升级重构，就能保证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以上呢就是软件项目中的四种技术债务，每一种技术债务产生的原因啊都不尽相同，对其处理的策略呢也不一样，也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好，知道了技术债务是什么，以及产生技术债务的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如何管理技术债务。既然技术债务呢有利息也有收益，那么怎么样能保证软件项目中的收益大于支付的利息呢？重构的作者马丁啊画过一张图来形象地描述了设计时间和开发速度的关系。没有设计啊，直接写代码，从短期来看呢确实是节约时间的，但是呢当你跨过一个临界点之后呢，开发速度会急剧下降。技术债务的收益和利息呢也是类似的道理，最初的时候呢利息低收益高，欠一些技术债务是会节约时间的，但是你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呢，利息高收益低就会大大的降低开发效率。所以最好啊是能让技术债务呢控制在临界点之下，这就要求我们能充分了解目前项目中的债务情况，然后才能制定好相应的策略，从而呢达到控制债务的目的。所以呢要管理技术债务啊，第一步呢就是要识别技术债务。如果现实中的债务呢，你查一查银行账号就很容易的知道是不是欠债了，而技术债务呢却没有那么直观。但识别技术债务呢是很关键的一步，你只有发现系统中的技术债务，才能去找到合适的方案去解决它。你要是细心观察啊，还是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发现软件项目中是不是存在技术债务。比如说开发速度降低，正常情况下呢在相同的时间间隔下完成的任务是接近的，尤其是使用敏捷开发的团队，每一个任务啊都会评估故事分数，每一个 sprint 呢能完成的故事分数是接近的。但是如果单位时间能完成的任务数呢明显下降，那很可能是技术债务太多导致的，还有单元测试代码的覆盖率低。现在啊大部分语言呢都有单元测试覆盖率的检测工具，通过工具呢你就可以很容易很直观的知道当前项目单元测试覆盖率如何。如果覆盖率太低或者是下降的非常厉害，那就说明存在技术债务了。还有像代码规范检查的错误率高，现在主流的语言啊有都有各种规范和错误检查工具，也叫 lint 工具。比如说像 JavaScript 呢叫 ESLint， Swift 呢有 SwiftLint， Python 呢有 PyLint， 通过各种 lint 工具呢可以有效的发现代码中潜在的错误和不规范的地方。如果错误率高啊，那说明代码质量不够好。还有就是 bug 数量越来越多，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新功能开发， bug 数量呢会越来越少，但如果 bug 的数量下降很慢，甚至有增加的迹象呢，那说明代码质量或者是架构可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除了上面的这些指标啊，其实你能还能找到一些其他的指标，比如说你用的语言或者框架的版本是不是太老了，早就没有人维护了。还有开发人员呢总是要加班加点才能赶上进度，如果架构良好代码质量良好，这些加班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识别出来技术债务之后呢，就需要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些技术债务了。解决技术债务啊有三种策略。一种呢是重写，推翻重来，一次性还清。将老系统推翻重写啊是很多程序员最热衷干的事情之一了。 重写系统呢，是一种优缺点都很明显的策略，这有点像你啊，试图把债务一次性就给还清了。那优点呢，是你可以针对当前的需求和业务发展特点呢，重新进行良好的设计，精简掉不需要的功能和代码。缺点呢，就是重写通常工作量很大，在新系统呢还没有完成之前，你同时还要对老的系统呢维护，增加新的功能，压力会非常大。另外啊，新写的系统重新稳定下来呢，也需要一段时间。还有一种方法呢，是维持，修修补补呢，只还利息。维持现状呢，只对严重的问题修修补补，这其实是最常见的一种策略，就跟还债的时候呢，只还利息一样。修修补补呢，相对成本低，不需要投入太大的精力。但如果项目不需要新增功能，只需要维护还好，如果项目还需要新增功能，越到后面维护的成本越来越高。还有的团队呢，选择重构，也就是新旧交替分期付款。重构呢，相对是一种比较折中的策略，就跟我们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贷款一样，每次呢只是改进系统其中一部分功能，在不改变功能的情况下呢，只对内部结构和代码进行重新整理，不断调整优化系统的结构，最终啊完全偿还技术债务。这样的方式呢优点很多，比如说不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对业务呢影响很小。缺点呢就是整个过程啊耗时相对比较长。这三种策略啊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你需要根据当前项目场景灵活的选择。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呢可以帮助你选择，那就是看哪一种策略投入产出比更好。无论是选择哪一种策略呢，都是要有投入的，那就是要有人，要花时间，而人和时间就是成本。同时呢，对于选择的策略啊也是有收益的，比如说你带来的开发效率的提升，你节约了人和时间，这就是收益。如果收益啊高于投入，那么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否则呢你就要慎重考虑。比如说对一个生命周期不会太久，或者说没有什么新功能开发的系统，你花大力气去重构重写是不合适的，你还不如维持现状。而如果说有新技术新产品出现，可以极低的成本替代原有系统，这样重写呢就是一个好的方案。比如说我们项目上有一个很老的以前自己写了一个 CMS 系统，问题很多也没办法维护，于是呢最近就找了一个开源的 CMS 系统，把原有的数据一导入，马上就很好用了，也没有花多少时间。通常啊，如果你纠结于不知道该选择哪一种策略的时候呢，那你就选择重构的策略，因为这是相对最稳妥最有效的。当你选择好用哪一种策略处理技术债务之后呢，就可以实施你的策略了。不同的策略啊，可能实施方式上略有不同。对于重写的策略呢，要当做一个正式的项目来立项，按照项目流程来推进。对于重构的策略，要把整个重构任务呢拆分成一个个小的任务，放到任务计划里面，创建成 ticket， 放在任务跟踪系统里面呢跟踪起来。对于维持的策略啊，也需要把修补的工作呢做成任务，放在计划里面，放在任务跟踪系统里面。实施策略的关键呢，就在于要落实成开发任务，做成项目计划的一部分。前面说的方法策略啊，都是针对已经存在的技术债务而言的。其实最好的方法呢，是预防技术债务的产生。像下面这些方法呢，都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预先投资，好的架构设计呢，高质量的代码呢，就像是一种技术投资，能有效的减少技术债务的发生。不走捷径，大部分技术债务的来源啊，都是因为走捷径。如果日常呢，能做好代码审查，保障单元测试代码的覆盖率，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啊，都可以帮助你预防技术债务，及时还债。有时候项目中啊，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这等等客观原因，导致啊不得不走捷径。那么呢，就应该把欠下的技术债务记下来，放到任务跟踪系统里面，安排在后续的开发任务中，及时的还债，及时的解决，就可以避免债务越来越多。如果团队啊能提高对技术债务的认识，防患于未然，就能让技术债务呢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不会影响到开发效率。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带你一起了解了软件项目中技术债务的知识，解释了技术债务的概念。技术债务呢，就是软件项目中架构质量和代码质量的透支。技术债务呢，也并不都是坏事情，如果合理利用啊，就可以在短期内缩短时间，但是后期如果不偿还技术债务，也会对项目以及个人呢造成不好的影响。技术债务呢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轻率有益的债务、 谨慎有益的债务、轻率无益的债务和谨慎无益的债务，可以分成三个步骤来管理技术债务：识别技术债务、选择处理策略和实施策略。处理策略有三种：推翻重写、修修补补和重构。对技术债务啊，是继续修修补补凑合着用呢，还是推翻重来？其实呢，取决于哪一种策略的投入产出比更好。如果推翻重来代价太大，那么就应该谨慎考虑，不如呢先修修补补或者是局部重构。如果修修补补啊难以维持，那就要考虑重写或者是重构。对于技术债务呢，还是要在日常开发中有好的意识，不走捷径，防患未然，预防技术债务的发生。最后啊，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现在的项目中呢，你能识别出来哪些技术债务？你打算采用哪一种策略呢来管理你的技术债务？欢迎留言区呢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啊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